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10月16日晚 ，My Radio 8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喺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飞，到时见啦。 好，本土论坛第二节就继续讲怪力乱神。上一集咧，我哋讲嘅系。降头啦，降头就系由降头师、巫师、道士、茅山咩咁，系向另外一个人施法嘅，就系、是、人施法。咁今次我哋讲就系妖魔鬼怪直接现身嗰只嘢，嗰种嘢，咁嗰嘢系 驱魔， 驱魔啦，就系降魔，跟住系点样用法术或者道术就好，或者系啊圣经啊求耶稣啊咩，系将个魔驱走。 啊，老师啊，其实咧，驱魔咧，西方同埋中国都有嘅、哦， 都有系啦，因为魔界嘅魔鬼系度度有咁啊，即系西方就叫系乜嘢都系魔鬼，即系撒旦变出嚟，咁中国就系各种啦，由人入变又得，妖精变又得，啊，树木啊，狐狸啊，咩都得咁。 哦，即系乜都西方啲嘢乜都入晒撒旦做嘅， 一个人代表晒咁。中国华夏呢边就系、是、满、天满。不单止满天神佛，妖魔鬼怪都是满天的来源咁 样。咁样啊，其实咧，我觉得咧，西方嗰啲天主教驱魔咧，其实都几得人惊。我睇我又睇戏睇翻嚟 嘅驱魔人嗰啲，我未睇过，但系即系太恐怖，所以冇睇。 老师你惊啊？ 唔系，费事睇咗影响人，影响自己咯。 我见到他们呢是会那些魔鬼呢入侵人之前呢就、会有些给一些东西你看的等你知道它存在跟着就令到你个人、个意志呢减弱然后就、上身的。通常呢它怎样现身呢它不会直接在你面前出现的嘛它会呢在这里、移一些桌子啊凳啊跟住就偷下你嘢啊，忽然间又摆翻出嚟咁样，跟住最尾就上身啦。咁上身好经典嘅，就会将啲手脚唔知啲咩咬啊。 系啊，即系总之做咗啲常人做唔到嘅嘢，即使系个人系发嬲啊，或者系发脾气会好大力咁，但系佢嗰个着魔嗰种人系发出嘅力系完全系唔系人咁嘅力嘅。 其实他可不可以将自己搬起 浮起的就可以自己浮起或者将整张台浮起然后掟低那些。 哇这样咦那怎么算呢其实是不是都是要找神父来驱鬼 一般神父或者虔诚的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那就用祈祷来借上帝或者耶稣的力跟着就是赶走啲邪灵咯， 咁但系自己唔使做啲咩， 吓、啊， 借神力就 OK， 即系靠虔诚、啊，因为佢系借外力嘅，佢、就唔系用唔系好似茅山或者道术咁系用 唔使练功， 即系唔使练功，佢只要练嗰啲惯用嘅祈祷文咯， 惯用嘅祈祷文，即系拿住本圣经去打开嚟读嘅。 读我一辈都得嘅，就系借耶稣嘅力量，或者系命令，或者借上帝嘅力量，或者耶稣，通常借耶稣力量命令个邪灵离开，或者用耶稣嘅宝血嚟驱走嘅邪灵咁样。 咁之后有时会用圣经或者按手按住个头嚟祈祷，咁都系用神嘅力咯，就唔系嚟自人嘅力，因为佢对抗嘅撒旦啊，撒旦人嘅系唔够佢打嘅。 嗯，老师啊，我知道咧，你系你有基督信仰嘅， 系早期有，而家都有， 而家都有。咁咧，你有冇见过人哋驱魔？不过我就知道啊，驱魔其实天主教会、基督教会见到噶。 基督教都见过，我自己都试过一次，都以前写文章讲过，即系喺应该1986年读中大研究院一年班嗰阵，有一排就成日都发烧，而且都唔系高烧。是低燒，即是說38度、39度，但是很快又跌回去37度，那我正常體溫是35而已， 那麼低溫的， 所以就是有點冷酷。就手腳冰冷的那些，那變成是看醫生，中西醫都說沒什麼事，你那些好像冷親那麼上下就好了。 但是持續了多久？ 都成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發燒，燒壞腦。 可能現在不是特別癲一點了，是個人來的。那就變成是同埋成日打开个窗咧，即系半梦半醒嘅时候，就梦见自己打开宿舍嘅窗，就见到外边吐露港当时未填泥嘅，未填海，就见到海滩上面有好多好细只嘅撒旦仔喺度跳跳啊，即系十足系电影见到嗰啲啊，有个头有角啊，又拎住个叉，个尾有条勾咁啦， 好似好可爱咁样。 但系个海滩就系偏血红嘅。 但系佢哋个样系得人惊定系真系得意？好似好 Q 啊！ 其实得意嘅，跳跳扎咁。咁讲俾个基督徒朋友听，基督徒朋友话呢啲着魔啊，要揾牧师嚟驱先得。 但系基督教都有， 有新教都有，有都系用嗰套嘢啫嘛，都系用圣经祷文，即系祈祷文嚟到驱魔啫嘛。咁咪去咗深水埗揾平安福音堂啊吴牧师咯。咁啊吴牧师就用圣经嘅祈祷法，咁就当日就好翻啦。当日晏昼就好翻啦。 咁见效 系啊？ 佢个仪式系点样噶？ 都系佢就祈祷完，跟住咪用用耶稣命令。邪灵离开咁啦，咁就真系就搞掂噶啦。 佢有冇咧叫你瞓低，跟住咧揿住你个头讲嘢？ 唔使啊，就咁坐喺度，咁佢攞住圣经咁按住个头咁样念几句嘢，咁翻屋企就搞掂咗。翻屋企就攰咁瞓着就梦见好多十字架出现啦，好多绿色嘅十字架出现，咁向我咁样迎面咁样瞓过嚟，咁起身之后就即刻好翻晒。 咦，其实 神迹嚟 嘅，个形态咧真系有少少似阿牧师揿住你嗰下喎。 哦，呢啲系救恩或者主恩嚟嘅。 哇，咁样西洋嗰啲驱魔都好斯文。 系啊， 咁我见到我都睇你睇翻嚟，即系中国驱魔啲仪式真系师傅啦， 就犀利啦，打得好犀利，因为两者之间嘅法力唔系差得咁远啦。西洋你耶稣或者系上帝对撒旦嘅法力就直情啊不可比拟啦，就一打就打散噶啦。咁东方嗰啲就你系一个人透过修炼。而得翻嚟嘅法力咁啊，但你要即系略高于嗰只魔嘅啫，即系睇下自己嘅法力几高，但系唔系神同埋魔嗰种法力，系修炼过嘅人同埋魔嘅法力啦。 哦，咁样啊，因为咧我见到咧佢哋会跳大舞咁样，即系 系啊，跳啲行啲舞步啦。如果道教嗰啲，即系按照个北，因为北斗七星又按住下雨治水留低嗰啲舞步。咁啊，跳嚟跳去，咁拎住把桃木剑啊，剑指咁啊，念一路行一路念啊，跳啊咁。 啊，原来咁悠久嗰啲历史， 好耐历史。 下雨喎、 啊，吓、啊，当然系个真实传嘅就系、是、汉朝末年啦。但系佢哋就话呢啲系嚟自下雨嘅雨报，咁其余嗰啲咪太上老君啊，咩女祖嗰啲法啊。 哦，其实咧，即系嗰啲道士咧，都系会借助 其他嘅神力噶嘛。但系嗱，今次就唔系借耶稣啦，咁佢会借啲咩嘅神力？ 太上老君啦， 太上老君， 即系要叫太上老君落命令，有时就系会呼召嗰啲神将啦，即系天兵天将嚟到对付只鬼啦，或者对付只妖精啦。 即军曹 啊，小军曹， 军曹都有翻嚟嘅。 军曹啊，将军啊，咁就太上老君急急要律令，咁做最后嘅嘢啦。咁其余嗰啲简单嗰啲对付啲小鬼啊、小妖，咪用剑指或者系一个喺个空中射个符咁啊，当系。 哦，师父上身，嗯、 或者系饮杯水喺上面写符，咁跟住就系、是、一系俾嗰个中邪嗰人饮，一系就系喷，帮佢洁净， 喷佢，即系只含一啖咩喷落去， 兜面喷，都系洒净嘅方法，喷醒咗，跟住吓咁醒咗。 啊，佢、啊、水咧啊， 咩能量水？ 即系中国驱鬼嗰啲道士会喷水啦，咁、其实。西洋呢我都知道神父会洒啲圣水喎、又点解要用水呀、 水係洁净嘛。洁净同埋将啲嘢将啲污秽嘅洗咗去。 嗰啲妖魔鬼怪係好驚污浊嘛，或者好驚干净。 干净。好驚干净同埋嗰啲水係有念力喺入面。即係一係就係摆喺个神台好耐，一係就係对住啲水嚟念咒，咁所以个水会带咗啲符咒嘅力。 嗯， 都系符水 嘅。咁如果个人咧邋遢嘅话咧，咪好容易撞鬼咯。即系照呢个逻辑讲， 照逻辑系啊，或者间屋好凌乱啊，好潮湿，即系困咗好多湿气。咁即使唔撞鬼，都会有尘同埋有小昆虫啊、虱啊嗰啲啦。咁都会系容易系有呼吸病，或者系皮肤病咁样。咁另外就要光猛啦，间屋要通风同埋光猛。即系除咗佢系惊水，水当然系要有符咒啦。如果系普通屋企有滩水，墙角湿咗，咁你反而容易聚鬼嘅吓。咁譬如入酒店住，咁忽然间发现哇，一入去已经有滩水浴缸边，咁嗰啲就千祈要即刻搬啦，即刻搬房咧，嗰啲就真系领嘢噶啦。除非你系唔惊或者系问心无愧嘅啫，否则都唔好搞啦。 即系如果酒店有水，即系代表可能有灵体喺度。 有灵体喺度，因为通常佢拖干净就会开窗或者系开冷气、抽干噶嘛。咁如果咁嘅话都有水喺度，就表示唔正常咯。因为酒店好少话流水嘅，日日有人用，咁流水一讲俾个门房听就整好啦。咁所以就有事，咁所以要小心啦。咁另外就要光猛啦。譬如话离开酒店嗰阵，即系出去行一个圈，咁就一定要将，因为酒店通常有后窗帘帮人哋遮日光瞓觉，你就将啲窗帘打开晒，等日光透入嚟。咁鬼怪都驚日光嘅，咁佢见话呢一间房到咁辛苦嘅，即系成个日头都对住呢啲咁嘢，不如走啦，咁啊走啦，另一就走去第二间啦。 老师，你咪识人做酒店嘅，咁清楚？ 唔系，撞得多次。 吓系啊，真系试过，你试过去酒店嗰阵时咧，无啦啦摊水，跟住觉得唔自在， 唔自在或者觉得有问题，但系当然以我嘅少少道行就。唔理啦，咁唔理，结果咪系又系撞鬼啦。 但 通常都会将佢哋救走。 咁我同你倾偈嘅。 会噶，有我试过最近嗰次去台湾一个酒店，咁都系自己帮自己驱魔啦。实际唔系驱魔，即系解救佢哋啫。咁就系、是。半夜就唔知瞓着咗未嗰阵，梦见咗三个人嚟揾我。坐喺床边，系啊，两夫妇抱住个仔，佢个仔嘅额头就起咗一粒粒嗰啲疮，嗰啲好似水痘，水痘嚟嘅， 水痘 死得人。以前喺过去嘅社会死得人，跟住问喂啊先生点样帮帮我咁，咁我就话我一时之间记唔到药师咒啊，咁即系。 即系 药师佛个咒吓，即系用药王个咒。咁发觉咪弊啦，我咁啊得啦，我用六字大明咒啦，即系嗡嘛呢咩咩空啦。咁发觉都 OK 喎。 跟住佢哋点咧就 跟住佢就佢带我入厕所啦，即系带我入厕所，厕所咪好睇啦。我发现咦，厕所冇水嘅，干咗嘅。跟住咧就系、是、啊呢一边系浴缸，呢边系洗手盆。 咁發現，忽然間發現，咦？點解兩邊都係浴缸嘅？咁我發現，哇！你設定我，你都整蠱噶嘛？咁後屘又發現，後屘我走咗出去，跟住又走翻入去睇，啊唔係喎，另外一邊浴缸係爆咗嘅，喺嗰個底嗰度，當然係靈力睇到啦，即係爆開咗，成個爆裂咗，跟住嗰兩夫婦同埋個仔咧就坐喺窗口度同我講咧拜拜咁啦，咁啊你走啦，即係其實係佢哋困咗喺嗰個浴缸嗰度。 哦，原來個意思係咁嘅。 跟住佢嚟求助，咁就我幫佢普通六字大明咒咁解咗，跟住之後就走，佢就講 goodbye 咁。咁其實係好形象化，佢哋真係坐喺窗邊嗰度，一講拜拜之後就。唔見咗，即係飛走咗定？ 其實佢唔係想揾你醫病嘅， 係啊，即係解救嘅。所以其實佢唔知咩原因俾人困咗喺浴缸底嗰度。 所以可能特登令佢記唔起嗰藥師咒語，你講過另外一個咒語。 藥師咒比較長啲，有時之間記唔到。 老師啊，其實咧，你見到嗰啲靈體咧，你會唔會驚啊？ 真實見到唔會驚，因為同人一樣嘅啫，會同佢傾偈啊，咁我唔覺得佢係鬼嚟嘅。 但係咧，你唔驚佢害你嘅？ 驚有咩好害？害我咪救唔到佢。 哦，即係你從佢諗咩嗰邊出發去諗嘅。 係啊係啊，即係佢有事先揾我啫，冇事就冇揾。我又冇害佢，佢害我冇用啊。 咦，咁樣啊？如果咧嗱，嗰啲人俾鬼上身啦。其实是自己不好彩啊，定是因为其他原因呢？因为如果啲鬼咧，照老师你咁睇咧，其实佢未必系想害你嘅。 未必想害，好多时系自己有同佢有对应啦，即系话自己有怨愤啊，愤愤不平啊，或者成日谂住报仇整蛊人，咁会幻想自己如果我系鬼，我就碾死佢咁。咁或者係如果我有法力咧，我就可以整蠱對方啦。咁嗰一刻咧，因為有唔正當嘅信念啊，咁就容易俾邪魔入侵啦。個邪魔就可能話：我幫你手啊，咁就冚一聲就上身。 哦，即係 就千祈唔好諗住用一啲唔正當嘅嘢嚟報仇。 我有相同嘅意念咧，就會特別吸引嗰啲鬼魂嘅。 如果唔係呢啲，就係、是。前世欠佢嗰啲咯，即系前世好似咩打亲佢啊，或者系对佢唔好，或者系咩赶咗人出门口，咁结果就今世翻嚟报仇咁嗰啲。 我咁样，你应该都好似前世欠咗唔少人嘅。 系啊， 我谂谂下，我解释唔到。 解咗啊，或者帮一帮佢啊，烧啲金银衣纸俾佢，咁啊算啦，还咗啦，好上路啦，走啦，过自己生活。咁好多时我哋都系，如果系道教或者佛教，都系用呢啲解嘅。方法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嘛，西洋就驱魔啦，或者打鬼死佢咁啦，即系变成一滩水一滩血啊，唔见咗啊，变咗蝙蝠死咗咁。中国嘅华夏嗰啲，而家道教都会有将佢整死，或者系收落只罂度啊，啲樽仔吸住佢，以后都死喺入边。 收落只罂度咧，咁咪其实系有个危险噶，佢有咩意思噶？ 總之留條手尾咯，即係話唔會整死佢，不過你走唔到出嚟，咁啊收咗喺坑度，或者收入葫蘆啊，或者喺個石下低啊，咁揾啲符貼住佢啊，咁有朝一日有嘅有得閒得滯，或者話嗰人個妖魔現身，喂你幫我手啊，俾人擲到好辛苦啊，咁就抬起佢啊，又釋放咗啦，有下輪嘅作用。如果是佛教那些就简单一点，佛教那些就看他有什么冤情， 超到 解一解他，跟着就他就轮回就做回人也好，做低一点也好。 我发现呢，其实华夏呢都喜欢是化解而不是强权压迫的。因为都是会找出它的原因先，就不会下下杀死它。 通常我们找前文即是前因后果嘛，即是如果信因果知道前因就今世或现在有个后果，那你解了它就没了。咁有時唔知嘅，譬如我話喺台灣幫釋放咗三隻鬼咁講，我係唔知前因嘅，我唔知佢困咗浴缸底嘅，總之就係幫佢念六字大明咒，因為六字大明咒係會解一切眾生嘅困惱嘅，咁佢解咗困惱咪走得出嚟咯。可能佢唔知咩原因係成日匿喺下低咁，佢要走可能自己走到，不過要人幫一下咁。 哎呀，咁如果俾著我咧，我嚇到傻咗啦，應該 都唔會嘅，我就慣咗啦，見呢啲嘢，所以咪唔驚共產黨啦。 平時，但係都係講真，平時咧嗰啲人都仲恐怖。 係啊， 如果話講鬼害人同埋人害人，好似人害人個機會率都高啲。 因為人嘅怨念或者人嘅唔係信因，信因果當然因果係會喺度，但係有啲人係唔信，就喺今生就盡狀況，死咗先報應啫，咁咪變咗係比鬼仲恐怖。同埋人係有自由意志噶嘛，佢可以嚇、啊、我知道呢個唔啱，但我係都要做啊，咁你無苦啊。 哎呀，如果咧，我因為我覺得咧，有陣時未必下下，就算嗰只鬼好惡咧，未必下下真係要消滅佢、可能有陣時真係要欠咗佢。如果啲嘢嚟答你咧，都有排玩。 系、啊，通常就算数啦，即一次解就得啦。不过你一般我哋唔惊嘅话，已经系好多嘢都解咗啦。好多系因为恐惧先至有呢啲嘢，有时就因为愤怒啦，因为一愤怒就个人就有迷障，有啲障碍迷住自己，咁就容易被魔入侵或者被鬼怪迷惑。 哎呀，老师啊，我忽然间醒起一个人， 啊、 其实佢最近系咪鬼上身咧？好似黐咗线咁样， 大把啦呢啲怨念上身，咁要自己解啦。 你帮唔帮到佢？你会帮佢念咒啊？ 帮唔到，佢系鬼先帮到人啊，帮唔到，因为人系有法身，有灵魂噶嘛。人唔系鬼都有，但系人咧系个行动力系大嘅，大过鬼嘅。咁佢都作惡嘅話，你除咗係禮節啊、道德啊、法律嗰啲制裁，否則都係等佢自己降。 自己降 係啊，鬼就因為佢太辛苦啦，即係鬼個狀態又飄飄浮浮啊，又認唔到人啊，即係睇到人又係認唔到佢啊，其實都幾辛苦嘅，即係嗰個狀態唔好嘅。咪類似我哋譬如頭暈眼花嗰個狀態咯，鬼個狀態咪好似我哋頭暈眼花咁，你係好想，咪我食翻粒止痛藥或者係食翻劑中藥醫翻好自己添。咁靈魂嘅狀態，即係遊魂嘅狀態就呢啲，所以佢係好，佢雖然都會害人或者係報仇，但係佢係好想脱離個狀態嘅。咁、所以有人幫一幫佢，咁就係。算啦，唔好做啦、做翻正常嘢啦。 其实啲鬼自己都唔舒服嘅， 系啊。 咁其实都唔需要咁惊。 咁你成日匿柜洞睇，匿柜洞底啊，匿喺啲潮湿嘅角落，你嗰个玩咩？即系腰都伸唔直，咁起身就走啦，咁自由自在。 系、老师啊，你有冇见过咧？即系啲道士驱鬼嘅？ 见过，但系当然唔知道有冇啦。就咪係嗰啲常見嘅入火嗰啲儀式咯，即係如果你請道士、請神婆嘅話，咪就係、除咗係拜四角，即係四個角落頭拜嗰啲金銀衣紙，咁、就係、是、揾啲發聲嘅器具咁四圍敲下咁。咁總之用啲有聲嘅嘢，咁跟住就喺度念啊，咩攞咗又走啦，咁呢度有新人入伙啦，咁我哋真金白銀買噶，或者租翻嚟正正當當啊，咁你住你呢啲咁嘅嘢住咁上下就好行開啦，咁咁、通常你講説話咯，同埋係拜祭佢，咁啊酬謝佢，或者係買炮噶啦，係。 原來拜四角都係驅鬼噶， 驅鬼儀式 嚟。我有啲心寒添，其實我之前咧去。去啲租啲餅房嗰陣時咧，之前入夥都會擺一擺四個，我以為普通儀式咧冇諗過原因。 因為啲人遷走咗嗰笪嘢，嗰笪地方空咗，咁唔會成日話24小時開燈噶，咁又唔會話打開窗簾嚟曬太陽或者通風噶，咁勾勾下咪嗰啲熱嗰啲嘢咪。即系中意咪聚埋一齐度住咯。 原来我系驱紧鬼。 咁你入去话我哋喺度踎开，或者咩又要搬啊，好辛苦啊，咁啊整过嚟先。 哎呀，跟住又嘈冤巴闭喎咁。 咁如果道士做入伙嘅仪式嘅话，佢就都系呢啲都系烧衣纸、拜四角，咁但系佢会念咒咯，即系念咒同埋用剑指。如果佢见到唔妥，咪用剑指打佢，或者系用手啊。顶争啊，咁 咯，批争， 批争， 我唔怪得要练功夫啦，原来真系要打咗个人。 快啲啊！快啲啦，窗口走啦，咁或者系揭开啲帘啦，揭开啲窗帘，或者系如果新未装修屋就冇窗帘嘅，但系门就一定有，咪揭开门后边啦。 通常呢一啲陰暗，即係首先就打開曬窗吹風透陽光啦。 等佢， 其次就開門喺啲門後邊，係咁樣搖下佢啊咁。 啲蠟酒，跟住食走佢。 嚇、啊！真威啊！行啦，如果再盡責任啲嘅道士就去埋屋外邊嗰啲走廊啊、樓梯口啊嗰啲啦，因為有時你入咗去佢呢嘢嗰度啊嘛。咁都喺嗰度呗，行開啦。即系呢度有大把攞咗好走啦，咁即系攞啲钱我去第二度啦。咁佢会搞掂埋嗰啲由屋走出嚟嗰啲啦。咁所以如果你入屋见请导师作法，即系南无又好咩都好啦，咁佢系除咗喺屋嗰度帮你做仪式，仲去埋走廊同埋后楼梯咧，咁呢啲就叫做尽责嘅尽责嘅导师啦。咁你就识做啲就系除咗之前嗰封利是之后再俾多封。好做人 咦是喎，老师其实咧，嗰啲灵体咧会八卦嘅， 即系偷听啊嗰啲啊，依家有声，算啦。 会系咯，即系讲呢啲嘢，佢哋都会中意听嘅。 会， 好似讲紧自己就会特别八卦。 啊、即系你讲自身，咁佢听下啊，有人了解我自己，即系我哋都唔系好痛苦啫，即系我哋痛苦有人知咁啊，咁都系好事嚟嘅。咁就所以有时会譬如讲呢啲嘢会嚟听啦，有时讲佛经或者讲道经都会噶，佢哋都会嚟听。听完之后啊，听得多咪觉悟，咪就轮回，或者系得到啲好嘅因，咪第时做好人咁咯。 哦，唔怪得咧，我阵时自己喺度上网睇啲鬼故咧，忽然间觉得好冻咁啦。原来唔系心理作用。 会噶，实际系，所以夜晚就唔好。都唔好講鬼，夜晚亦都唔好隨便睇鬼嘅電影啊、鬼片啊。 係啊， 即係揀日頭睇啦，即係最好係開緊工，即係冇咩做咁咪睇下啦。好過睇 A B 啊，即係起碼有劇情、有文化、有道德教訓、 有驚嚇刺激、軍能刺激。其实都有 AV 有嘅嘢， 都有呢啲嘅，即系总会系除晒衫翻间现场，跟住好惊啊，跟住痴汉就行开咗。 痴汉，因为老师你都识呢啲嘢， 睇翻嚟。好啦，咁啊，今集就讲到呢度，咁啊就系、是、因为都讲咗啲鬼怪嘢啦，咁让你信嘅话就睇呢个司无畏嘅掌印，咁就系、是、百无禁忌，大吉大利，好，拜拜， 拜拜。 10月16日晚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喺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飞，到时见啦。 陈云新书汉邦中文课本第一册，主题为天地君亲师。天地流转为四季和节气，君是国家天下，亲是家族三代，师是老师。课文汇通中西文化，文具仿照和谣言押韵，以便诵读。书本附有解说，儿童家长可以读，儿童长大之后亦都可以重读。老师，点解课本的封面有架马车在这里？ 古时啲人外出咧，就平民百姓就行路嘅，只有贵族先可以用马车嚟代步。咁另外咧，喺以前咧，只有贵族先可以读书嘅。咁故此咧，呢本书摆马车喺个封面嗰度，系表示系俾尊贵嘅人读。咁呢本书希望可以教到啲细路仔咧，变成一啲尊贵嘅人。 第二课，春来百花开，踏青人自在。老师，点解课文字句押韵，但系又唔系见惯嘅诗词嘅？另外，点解课本唔用彩色印刷，而用黑白印刷，啲字又印得咁大只嘅？ 课文啲字句押韵咧，系因为中文系有声调嘅，而押韵系容易学，可以令啲细路仔了解中文嘅特性。课本系唔用彩色印刷，系为咗避免啲细路仔俾啲色彩吸引咗，而忽略插图嘅线条。睇清楚插图嘅线条咧，就可以使到啲细路学习欣赏国画。春来百花开，踏